间六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二零一八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八点到九点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 活力 music 课，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干嘛听苦情歌一边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主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一边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大阶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是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开心咬下苹果，问我是在 delay 是时间是金钱是你解不开的拼锁，这场战役都我们赢过，航行中你无法停泊，争吵从未停过，但是彼此内心在不停起着停火，每个奇遇都会经过，今后剧情是否新刻，倔强的他们心回忆那曾经一分开就怪个星座，失落的自己总责怪自己在黑夜中怒吼，如果我是你会说我爱你， 说不出来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用哪种方式纪念算最好的起点，还会想跟你见面，虽然只剩几张照片，有开端就有结尾，也许是一个机会，在这匆匆流逝的岁月中你是记忆劫匪，我想说声感谢，毕竟你是最美好的节目，多少次哽咽你的温柔我还一直记得住，没有所谓对与错，直到今天走到这一步，所有怀疑都陨落，当回头看走的这一路，曾经爱过你恨过你想过你厌过你骗过你，没讲道理找自己掉毛，你深陷这漩涡里，谁能陪你迎风跑，谁是你的避风岛，如果不能温室好，就让我来做你的 说不出来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 不上爱别说谎， 整夜的徘徊是思念的早晚，谁先放手谁又长给谁好看，烛光的对视连一个人的早餐，酒后的你又在对谁在期盼， 跳出爱的空与风，很痛也必须放你走，我明白谁都有苦衷，毕竟我牵过你的手，长大的过程中会有雷雨暴风，那就珍惜每一秒，每当你在我怀中。 因为成长，我们偶尔间说散就散。 他刚才牵过我的手，横冲直撞，我的心像一颗躲避球，谁懂爱停在手里多久，学问道理教科书都有，恋爱上上签到底哪里求，如果有教授我一定要努力修，一颗牙快为我加油，多想在这里打到他梦里仔细调查，爱的乘客还有没有副卡，也想拿起扫把在他心里洗洗刷刷，换转新的念头，呀咿呀咿都清楚啦，就是就此我爱他，上了眼皮会乱插，要他耐心点改变我的想法，每天念着他的名字，呀咿呀咿一句不差，就是就此我爱他，上了头发会翻长，要他的想念每天准时打卡，爱像冰淇淋在嘴里融化，如果有教授我一定要努力修，一颗牙快为我加油，我想把这雷达到他梦里仔细调查，爱的乘客还有没有副卡，也想拿起扫把在他心里洗洗刷刷，不专心的念头，呀咿呀咿都清楚啦，就是就此我爱他，上了眼皮会乱眨， 坚持的考验，我们说好。 现实的考验，我们说好一起面对，不管多久多远，绝对不累。 So I need shadows thoughts so that I don't fall too deep in water I can't tame. Cause that's the only way I know how to stay breathing and keep myself from feeling every single blow that comes my way. I'll just stay in the shallow. Please.

believe me when I say it only happened once、mm-hmm. I tried, but you'll never see that you'reJust for show, yeah My spot.

睡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oh, oh, 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是注定我穿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商店，它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oh, 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Make a love all night. Cause you're to you. Oh, oh, oh. When you nod your head yes, but you wanna say no. What do you mean? Hey, yeah. When you don't want me to move, but you tell me to go. What do you mean? Oh, what do you mean? Said you're running out of time. What do you mean? Oh, oh, oh. What do you mean? Better make up your mind. What do you mean? You're for protective when I'm leaving. Trying to compromise but I can't win. You wanna make a point but you keep preaching. You had me from the start, won't let this end. First you wanna go to the left, then you wanna turn right. Wanna argue all day, make a love all What do you mean? Oh, oh, oh. When you nod your head yes, but you wanna say no. What do you mean? Hey, yeah. When you don't want me to move, but you tell me to go. What do you mean? I wanna know. Oh, what do you mean? Ooh. Said you're running out of time. What do you mean? Oh, baby. Oh, oh, oh. What do you mean? Better make up your mind. What do you mean? Oh, oh, oh. And you nod your head yes, but you wanna say no. What do you mean? Hey, yeah. When you don't want me to move, so tell me to go. What do you mean? A bit more straightforward. Oh, what do you mean? Since you're running out of time, what do you mean? 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时间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赢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这里有最人气的声优， 大家好，我是山心， 我是黄真纪， 唱剑，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漠龚一杰。 舞剑， 哈，大家好，我是叔叔。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 金社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就是友情、努力、胜利。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就像以前初音的歌，把所有的歌都下 来。N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它对颜色的这个。 2018每周日晚七点，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 此刻，无论你是在开车的途中， 还是刚刚起床迷迷糊糊， 来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不管你身处何地，身体和心灵总要有一个行走在路上。 身未动，心已远，让心灵随着音乐去远行。活力 Music 课， 我知道 你想听什么。 沉默沉默，爱来了我执着，爱走了我还执着，挂单的我忘不掉的是我还是我，双手给了拥抱给了，到现在自由也会给你的，薄情是我长情是我，好吧白水一样的我那就忘了我，摩羯座是我想要的工作狂，反正你若不爱我更要活出个模样，就是摩羯座的三流，你难过我沉默，你放手我沉默，好吧你说摩羯座就只会沉默沉默，爱来了我执着，爱走了我还执着，挂念的我忘不掉的是我还是我，拥抱给了到现在自由也会给你的，薄情是我长情是我，好吧白水一样的我那就忘了我，摩羯座是不是要做工作狂，反正你若不爱我更要活出个模样，摩羯座是不是沉默冷嘲讽，我的热情内心疯狂的不同别勉强，爱了恨了再就是摩羯座的少女， 世界不用没关系，就让我一直告诉你执行，沉默执着工作起来不要命，我就是摩羯座，管你开心不开心，摩羯座是不是要做工作狂，反正你若不爱我更要活出个模样，就是摩羯座的小女人，就是摩羯座的小女人。 没有人关心，走累了自己将自己抱紧，把眼泪藏心里，听惯冷言冷语，也曾经被梦想打击，很庆幸我始终没有放弃最初最真的自己。 十年后的自己，感谢你。 falling, I'm the youth, ay, I am the greatest, ay, this is the proof, ay, I work hard, pray hard, pay dues, ay, I transform with pressure, I'm hands on with effort, I fell twice before, my bounce back was special, let downs will get you, if the critics will test you, but the strongest survive, another scar may bless you, ah, don't give up, no, no, don't give up, no, no, no, nah. Don't give up, I won't give up. Get on my elevator, baby, we're going up. Give me that now and later, I can't get enough. So much to discover, please don't stop me now. Stop me. Every time I touch you, they're flying off the ground. Let them go, all the ones trying to get in the door. I'ma go where they all couldn't go. Upper floor, upper floor, upper floor. What's wrong with being confident? What's wrong with being? time to get the chain. What's wrong with being? What's wrong with being confident? What's wrong with being? What's wrong with being? What's wrong with being?

it's gonna be blue. light. Kind of blue that leaves you lost and blind. The only thing that's black and white is that you don't have to walk alone this time. We have to tear down the walls that live in your heart to find someone you call home. Now you see me for me and my beautiful scars. Take my don't let go. Cause it's not too late, it's not too late. I see the hope in your heart. And sometimes you lose, and sometimes you shoot broken arrows in the dark. But I see the hope in your heart. 梦的一个游戏，爱或者不应该在我们到这里，个个有灵想死了又死的魅影，我是一个编号还是拥有姓名，爱不自主动的让人手无足蹈，看他们正要夺走凯旋的指环，这里甚至不容许粗糙的渴望，世界是不存在的，让噩梦未央。其中如蝼蚁，唯一的红是自己练的六角星，被自己的梦后惊醒，多血淋淋，给他一根指头打咬我整只手，所有生理加起来也不止那一个欲望，宁可站着自己也不会这篝火，在爱求理之间却先恨了朋友，究竟一朵火焰 got m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were mine. And now I'm all upon you. What you expect? But you're not coming home with me tonight. You just want a session. 大学生形成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系统学习人生观、价值观的理论，结合个人实际和社会现实，深入思考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生为了什么，怎样的人生更有意义等问题，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对于同学们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至关重要。 我下定决心要告别从前，不再浪费时间。有所改变，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时钟转了一圈又一圈，突然发现原来我还在原点。我真好难，我又得了开学恐惧症。 wonder the things that I don't know. When tomorrow comes, tomorrow comes, tomorrow comes. And though the road is long, I look up to the sky. And in the dark I found, I still that I won't fly. And I sing along, I sing along, then I sing along. 南望雄安城。